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他们对我们的老人呢，就跟家里的老人一样，他们就拿我们当自己的亲人，在这儿就跟自己家里比，自己家里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能够在老人一生中最后的几年陪伴他们幸福快乐的度过，也许就是我生命和工作最大的意义。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不仅会请专家医生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聊保健说健康，同时呢，我们还会解读养老的政策，介绍养老机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为朋友们介绍一家养老机构。说到养老机构，朋友们的概念里一定会想到这是哪家非常具规模的养老院呢？那么这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养老照料中心，它就坐落在北京市安定门街道鼓楼后面的芙蓉养老院，同时也是芙蓉养老照料中心。我们来听一听什么是养老照料中心，芙蓉养老院里的老人们又是如何感受到养老服务的。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北京市的孝兴，也是全国敬老爱老模范人物，同时呢，这个企业呢也是全国闻名号，就是安定门街道的芙蓉养老院。芙蓉养老院的院长程芙蓉今天呢就要和我们说一说有关养老的话题，尤其呢要说一说居家养老的内容。程院长您好。 您好。 程院长，我们芙蓉养老院位置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正好在鼓楼的中轴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养老院的北边呢就是我们的钟楼，养老院的南边就是鼓楼，我们养老院正好在钟鼓楼之间，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典型的北京的四合院。程院长，我们看了您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小院子，外边挂的牌子既有芙蓉养老院又有芙蓉养老照料中心，那么什么是养老照料中心？ 我们目前呢隶属于安定门街道，我们是安定门芙蓉养老照料中心。我们东城区呢每个街道都有养老照料中心，养老照料中心呢它不但把院内的老人养好，也是要辐射居家养老的。居家养老的确实是很大的一块，目前我们安定门300多位老人，有些空巢的呀，独居的呀，失能失智的老人。 那么刚才呢程院长说了，养老照料中心既要把我们芙蓉养老院内的老人照料好，同时呢也要照料安定门街道的一些老人，那么包括独居的呀，失智的呀，包括我们这些空巢老人。那么养老照料中心是如何给居家的老人提供服务的呢？ 这个我们现在有安全巡视，每一个老人家我们会给他评估，比如有的老人是失能，有的老人是失智，有的老人呢他是给子女在一块住，有些老人呢他不给子女在一块住，我们会根据情况，比如说他单独的住呢，可能我们一周要多去几次，比如说他有子女在身边呢，我们可以一个周去观察一次。在这个的同时下呢，我们就给老人进行评估，比如他的需求，有的老人呢他可能就一个人呢，80-90岁了，他需要陪同就医，需要理发，需要家里的保洁，个人卫生，比如洗澡，因为老人岁数大了他一个人洗澡是不可以的，我要派人去给他去洗澡。比如做饭，他要需要做饭的，我们要派人去给他做饭。比如说他要不需要呢，我们食堂有餐就会给老人送过去。 还有一部分给子女呢在一块住的，比如说要出去旅游或者有自己的事情之后，他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给他派一个服务员，比如像居家日间照料，去老人家可能这一天要把给老人怎么吃药啊，打扫卫生啊，做饭啊，负责老人的安全啊。我们每次安全巡视的时候，这老人呢就是特别的感动，其中也有个阿姨，她就给我讲说，程院长啊，太感谢你们了，你们那么忙还想着我们，有时候她也找我们聊天，就是可能有时候她不想给子女聊的，她就愿意给我们聊，我觉得这也给老人一个精神关怀吧。在这期间呢，我们也会定期嘛安全巡视，有些志愿者定期的就给老人也有免费理发，比如修脚，也有些就是收费，就每个老人家都有我们一个单子，按这个标准，就居家的基本上只要老人需求的事情，比如像我们这平房区也会下雨，如果说你那房子要漏了，你一定要给居委会打电话或者给我们说也行，真的老人也特别感动，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么刚才谈到了我们老人的需求呢，就是我们做养老服务的这些人员应该做的。我们想啊，在我们家庭照料居家养老这块，我们给提供了很多的服务，那么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可以生活自理的，那么程院长有没有这种不能生活自理的老人，子女又不在身边的这么特殊的老人，我们会给他提供服务吗？ 啊，这样的也会的，主持人。我们一般像这样的不能自理的老人嘛，比如这一天定点要过去给老人翻身，因为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他老躺床上不是怕他长褥疮，还有一些助浴，你比如老人像这个插浴，床上插浴，还要上老人家来给他打个胰岛素，这些都要做的。 那像这些老人基本上是他既不能雇佣家庭服务员，同时呢他也不跟自己的亲人或者子女在一起，或者还有一些空巢老人，他又是失能失智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顾及到他的安全，然后又给他能够起到一个保健呀护理的这样的作用？ 有，他一般像居家的现在都是轻度的失能，他可能在家他也有我们的电话嘛，他有可能就是想起他20年前的事会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的工作人员去了之后，因为我们一定知道这个老人是失智还是失能呢，我们都很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有时候给我们的员工开会的就是说，对失智的老人，他们是导演，我们就是演员，没有办法，他去了之后他可能会叫你过去，他把你当他一个亲戚，他打电话是来了你派过去了，你去了之后呢，他可能把你当他一个同事，他会跟你讲一些过去的事情，你都要去听，听完了之后你，我们为什么我们是演员呢，那我们就扮演他的同事了，我们不会说我不是，因为你要说不是的话，他吃吃吃喝他就认为你是，那你就是呗，那你就说安抚完了之后，哦，那行阿姨，我也要回去吃饭了，我也要回去怎么着了，我们就慢慢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像这样的老人就是一般情况下家里没人的话，我们一周要至少都要去3次看一看，观察一下，因为也怕煤气啊水啊电的安全，有时候去了之后呢，我们也会评估一下他屋里有一些凳子啊坐便器啊，因为他是平房嘛，搁的到不到位，我们都会给他摆好，因为他虽然是失智老人，但是他不代表什么都不懂，他就是你告诉他安全他还是要认可的，只要是你按这个意愿好的去安排。 除了这么细微的照料啊，我觉得饮食可能是老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居家的老人，还有我们院内的老人，那么可能会有一些老人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冠心病啊，这些老年人常发的这些疾病，高发的疾病。那么我们在这个饮食上边是如何能够为老人着想的？ 一般老人嘛都岁数大了，肯定是少油少盐不吃辣，所以说我们这个老年餐呢，一般情况下你要一点味道没有也不行，我们就会大一点葱油就 OK 了，也不会放糖，也不会说盐太多，还是挺健康的。基本上这种饭的话也适合糖尿病，也适合高血压，什么心血管病都可以吃的，因为它少油少盐。 那我们比如说居家的老人啊，我们知道这个安定门街道呢大多数呢都是平房，我们居家的老人是我们给大家送餐呢，还是这些老人来取餐？我们送餐怎么送，取餐怎么取，老人会不会在取餐的路上会有跌倒啊滑倒啊，会不会有这种危险 啊？ 我说到取餐送餐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安排的，就是说呢，大部分还都是送餐，有一部分活力老人他身体很好，他也愿意活动活动，也要出来取餐的。到我们这儿来取餐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他讲，因为他再是活力老人，他毕竟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我们就会给他讲，因为老人最大的风险就怕衰老，所以说我们就说，阿姨或者叔叔的，您呢就是下雨的时候千万别拦了，你也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餐给您送到您家的，12点之前不耽误您吃饭，是这样安抚老人的。 大多数还是采用送餐的方式，一些能自理的愿意出来活动的溜达的老人，我们给他让他来取餐，正好也可以到养老照料中心来坐一坐聊聊天哈。 是的，就是这样的。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我们给老人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包括餐饮的服务。那么还有一些独居的老人或者是空巢的老人，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真的生了病，我们希望有人能陪我们看病，因为身边没有子女。那么我们如何陪老人去看病？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一些医疗知识呢？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跟北京鼓楼中医院是医阳结合的，而且我们这个养老照老中心呢是离这个鼓楼医院就是3分钟，我们有自己的预案。居家的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每年都要跟这个医院签订有协议，给我们安定门空巢独居啊、失能失智的老人也开有绿色通道的，陪着他去看病啊。在这个关键时刻，比如他住院的时候没有病床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给鼓楼医院协商，给他有病床。举个例子吧，我们有个老人，应该是我们安定门花园社区的吧，他呢就是夜里突然间就是这个心脏不太好，然后他就给孩子打电话，可能睡着了没听见，他这时候就想着我们养老院这个陈主管的电话，打通了之后，我们陈主管就是已经夜里2点了，就毫无犹豫的叫了一男服务员陪老人一块去看病去了。看完病之后呢，就是等这个天快亮的时候呢，给老人的子女打电话，老人子女才过来，这老人特别感动，而且还写了2封感谢信，一封感谢信呢送到我这儿来，另一封感谢信送到我们街道。老人的意思说，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服务员这么及时到，而且也当时一着急也没拿医保卡，鼓楼医院是医阳结合，是可以先看病的。绿色通道真的很关键， 就是所谓的绿色通道， 对对， 就是我们的老人有了问题之后马上就可以请着医生给进行治疗。 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就是陪老人去看病啊，拿药啊，平时这个鼓楼医院呢他们也有义诊呢，到社区给老人可以把脉看看，比如需要拿药的老人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帮老人去取药，确实是很方便的。 那老人如果需要你们陪同就医的话，需要预约吗？或者需要用什么样的固定的方式跟你们联系呢？老人怎么知道的这些方式呢？ 这个呢，我们在刚才说这个安全巡视的时候都给老人说了，你比如有的老人80-90岁了，他去看病上医院很不方便，就我们钟楼啊就有一个，就是大姐就说他妈90多岁了，就想看这个眼睛，当时我就给鼓楼医院乔主任联系，第二天乔主任就派人去给老人看看检查眼睛， 就他不用到医院去，直接医生就可以到家里去治疗。 对对对对，医生也可以上家里，就根据老人实在是出不去的，鼓楼医院也会上门去义诊。 那老人要提前多长时间跟我们照料中心联系，我们给他提供这些服务呢？ 一般像这种情况，这个都是突发事件，没有说提前不提前的。他会马上，比如说有一些紧急的可能当时就要解决，有一些比如说要像刚才说看眼睛那个事，那也可以明天也可以后天的。 好，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陪同就医，这个确实是非常 关键的一个陪同性的照料服务。说到这个生活服务呢，刚才程院长也提到了，比如有些人，有些老年人需要理发呀，需要修脚啊，但是呢他又不能自理的老人，那么他需要理发呀，修脚啊，需要翻身呀，我们也给他提供这些服务。但是还有一些老人，刚才程院长说我们是平房，有的老人说我这个房子有点漏雨啊，我的水管有点堵了呀，这属于我们的养老照料中心的服务范围吗？ 这个既然是我们负责这个老人，比如说负责居家养老这个安全巡视啊，有问题我们不负责，我们可以给他去协商有关部门，帮他打个电话，比如说他这个房子漏了，肯定就是房管所的事儿，他也可以找居委会，也可以找我们，我们帮他联系， 就是只要是老人能想到的我们都可以帮他办。 对对对对， 嗯， 就看老人有什么情况，有时候他可能法律上的我们也会跟他联系一些，就是律师啊，帮助他呗，他肯定就把我们当成亲人，当成孩子那样。 可以说呀，这种贴身式的管家式的居家养老，我想的可能是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们你也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些养老服务啊。那么程院长，我们说完了对社区的养老照料之后，再说说您这个院内吧。您这个养老院非常的有特色啊，虽然说是平房，但是是北京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四合院啊。小院呢不是很大，但是非常干净，非常整齐。我看到呢北房南房几乎没有一张空置的床位，老人住得满满的。在这里呢都有什么样的老人会住在我们的养老院呢？ 我们院的老人啊，大部分都是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不能自理的就分一些失智的老人和失能的老人。我们这个小院门口写的是幸福一家人，来了之后就感觉到这不是养老院，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确实很温馨。我们养老院呢就80%都是不能自理的，不能自理的就分这个失能和失智的老人。失能的老人他就是脑血栓造成的，比如说脑溢血，在家里子女就是请保姆照顾起来确实的确很困难的。因为到我们养老院，我们有时候人手多，卧床不起的人他你不能让他平躺了，稍微有点坡度，就怕他有肺炎啊，或者其他的，比如清洗啊，比如大小便哈、啊，便后我们再给老人洗洗啊。进到这个屋你不能有味儿，是不是？这个床单什么其他的该换的这些都要按标准啊规范去做。比如我们有一个老人他是盆骨骨折，那他的就是腿走不了，就得腰啊，这个手吃饭都没有问题的。我说这些失能的老人就是头脑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也要抱上下床，比如也要把饭给他端过去，有些清洗啊就是细节的问题，比如说剪指甲呀、洗澡啊、理发呀、洗脚啊，基本上这洗脚每天都要洗的。总的来说呢就是屋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这些失能老人大部分大小便都要需要我们护理的，床头都有呼叫器，因为他有事儿他就会呼叫啊。我们这一看啊，比如说17是马阿姨，哎，11是那个黄大爷，那我们就服务员就会过去了。有时候呢就身边就有人，没人的时候老人也会呼叫的。确实这也大小便真的服务员从来我看也不嫌脏也不嫌累的。我们每次老人大小便之后哈用的比如毛巾之类，我们都要通通都要消毒的。 那么刚才呢程院长说了一下对于失能的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我们是如何照顾的。我们还知道这个失智老人，失智老人呢有些朋友呢把他们称作是老年痴呆，那么我觉得这个词呢可能不够准确。失智老人呢其实它的根源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症，那么对于失智老人来讲可能是更难护理的，是这样吗程院长？ 是的，这个失智的老人呢他不是痴呆，其实他们很知道这个好与坏的，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程院长，您经营这家养老院有多长时间了？ 有5年了。 那么您在5年的过程当中呢也护理过很多的失智老人，您觉得护理他们有什么可循的规律吗？ 第一呢他就是精神关怀，精神关怀呢就是你要顺从他，就是要听话，听他的话去照顾他，体贴关心。安全这方面呢比如说他这个他失智了嘛，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他有安全损害，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有利刃的东西，还有一些别磕了别碰了，像每一个屋里比如说根据老人的病情的情况，我们就会把这个每个护脚都专一那个软包起来。我们也是在摸索哈，比如说觉得这也没到位，比如说这老人哪天磕一点我们得找原因，找到了，甚至连窗户我们也要软包起来。 您未来对我们这个养老产业或者养老事业还有什么预期或者是设想吗？ 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么多年给老人接触啊，我对这一行呢也是非常喜欢，也是想做好，将来要开一个这个就失智专业的养老院，让我们失智的老人有尊严的幸福的安度晚年。 那么陈院长，我们说呀，无论是做养老啊还是做服务啊，可以说呢这都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它既是一个产业，我们也要有一颗公益之心，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嗯，是的，我觉得能够在老人一生中最后的几年陪伴他们幸福快乐的度过，也许就是我生命和工作最大的意义。我干养老呢20年了，已经有了，我特别感谢领导对我的支持，感谢老人对我的信任，我会一如既往的把养老干好，让更多的老人幸福快乐的度过晚年。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消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程院长在介绍过程当中也向我们介绍了养老院中这些悉心照料老人们的服务员。那么今天呢，在养老院当中我们就见到了一个小姑娘，她呢叫杨小丹。 我是芙蓉照料中心的服务员，我叫杨小丹。 小丹，你是哪里人？ 河南周口的。 那你到这儿来当服务员多少年了？ 大概有3年了。 那你觉得我们北京的这样的照料中心，你觉得它有什么特点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地方？ 感觉它就不像一个养老院，就像我们家里的人，就像照顾我的爷爷奶奶一样，照顾我的长辈一样，想用我的内心去给他的关爱，为他们吃饭呀、洗澡啊，还有大小便什么的，特别日常的护理，对我也特别好。 怎么好啊？ 就是看见我就是，哎呀，小杨你来啦，我想你了，一晚上没见，拉着手，就是有时就是小姑娘啊，就这样，哎呀，你就是我的孙女啊什么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那你未来还希望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吗？ 会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大家庭的氛围。 小丹说呢，芙蓉养老院像一个大家庭，这里的老人呢就像他的爷爷奶奶。养老院当中的费奶奶今天呀也要和我们说几句。费奶奶呀有点耳背，所以我们和费奶奶聊天的时候呢会把嗓门抬高。 阿姨您好。 你好。 怎么称呼您？ 我叫费银芳。 您高寿了？ 85。 85了。您在芙蓉养老院住了几年了？ 2年。 2年了。 嗯， 您觉得这怎么样啊？ 这挺好，不错，环境也不错，养老院的机构人员也都挺好，服务人员也特别热心，尽职尽责，他们对我们的老人呢就跟家里的老人一样，他们就拿我们当自己的亲人，不怕脏不怕累，耐心，没有一点怨言，这个工作上他们都尽职尽责，而且还都挺努力的，在这业务上呢他们还挺钻研的。你像我们那杨丹丹特好，能团结人，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大家都尽职尽责，他还能以身作则，别人做不到他抢着做，一点怨言没有，特耐心。在这儿就跟自己家里比，自己家里我觉得还好，在生活上，在身体方面，在养老这方面，关心老人这方面，他不管是照顾老人还做人的思想工作，老人你有的时候他也老了不讲理，但是人家都挺耐心的，这些服务人员

中的谜呀，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也是甜的。